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是金牌阅读推广人李一曼，为你朗读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从古诗里读出童心，从阅读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希望小朋友们从小诵读千古美文，也希望大朋友们找到合适的古诗文读给孩子听，一起接受名家名篇的熏陶。北京阅读季邀请您四季读好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准备实行 B 计划了。我走到角落里，把手机贴在了耳边，装成打电话的样子，自言自语地说：是吗？是的，是的，这正是我告诉他的。对，你这样想吗？是，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诸如此类的。我留意着我打电话的时间，同时也在看着路人，心里算计着各种的可能性。直到我挑好了一个人，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人，手上提着商店里买来的日用品。看来今天呢是不会下雨了。他满怀戒备地看着我，试图从我的脸上看出我只是一个他记不起来的点头之交，还是一个在外边晃荡的精神病。 我说，对不起，我们在大厅和电梯里总是朝对方微笑的，但是我不认为你们实际上介绍过彼此。哈哈，我是汤·法伯。他放松下来，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只是我没有听清楚。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聊了一会儿天气，又讨论一下这个楼的大厅需要重新装修的事情。所有这些让我顺利地通过了前台服务区，进入了无人看守的电梯。当电梯停在了12楼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道了晚安，而我独自一个人乘电梯到了17楼。我刚才已经把可能性缩小到了两种：一，迪尔德利在家；二，他不在家。那么如果是第一种的话，他会为一个陌生人打开门，而陌生人会说自己坐电梯下错了楼，然后向他道歉。哦，上帝啊，我要去公寓18这，结果到17来了，他会说，然后为自己愚蠢的错误摇摇头，转身回到电梯。如果他不在家，他就不会打开门。而事情正如后者的想象那样，我细心聆听着，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我按了一下门铃，只听到了铃声，又轻轻地敲了一下门，然后做了个深呼吸，把锁拿起来。锁很容易撬开，是原楼配的那种，当你关上门的时候，他自己自动的就在身后锁定了。而他呢，也没有用钥匙来把里面的保险栓再转动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住在一栋有门卫的大楼里，所以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或者会出门多久，所以此地不宜久留。我也确实没有待多久，15分钟之后我回到了一楼大厅。走出楼前，我向前台示意，点了个头，挥了挥手。门外一个乘出租车的人正在下车，我抓住机会钻进车里离去了。我拿起了电话。喂，你好，博伊德。 不，对不起，我是史蒂芬。 哦，你好你好，我是埃利特。哦，不知道你还记得不，我们见过面 在卡比和苏珊婚礼前的聚会上吗？ 没错，你是记得的。 我怎么会忘记呢？ 哦，的确的确。哦，我猜博伊德现在在工作了。 当然，他哪一天不是忙成这个样子的呢？ 哦，说得好史蒂芬，我必须记住这一点。哦，我想在今天忙完之后，你可以享受一个安静的夜晚了。 哦，想都不要想。哦，我晚上11点还要去屠夫挂钩餐厅和他见面的。 哦哦，那里每星期四总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 可不是吗？但我有一种感觉，他估计会迟到几分钟的，他经常会迟到。而另一方面呢，我呢总是会早到几分钟。 哦，只是早几分钟吧，史蒂芬。 哦，现在几点了？已经快9点了。哦，我的天哪，时间过得太快了。 是啊，不管我们是否在这之中得到了乐趣。 哦，是的，太对了。哦，艾丽特，你猜怎么着？我现在好好想想啊。大约10点可以到那里了。 哦，10点。你知道吗，史蒂芬，那你还真有可能会在那儿看到我呢。 哦，真的吗？那太好了，艾略特。 我挂了电话，把燃烧手机放回了口袋。我对出租车司机说，计划改了，去第四街和第一大道交汇处的那边。牛皮癣，约瑟普斯普兰斯科威斯的新作，在新莫尔纳剧场演习排练。一个身上可能是夏威夷大花裙子、眼神浑浊、戴着老奶奶眼镜的年轻女子告诉我， 他不敢打扰导演尼尔斯·卡尔德。但是梅雷迪斯·麦斯特迈尔可能会空出几分钟时间来。我告诉他不需要打扰他们，我过一会儿再来。这对夫妇的公寓离剧场有五分钟的路程，住在 B 大道东边的第六街的一栋老式的经济楼里。近几年这里的租金可能已经攀升上去了，而且犯罪率也降了下来，但楼本身仍然有一种不正经的样子。在入口的大厅里，我按响了卡尔德的门铃，等了几分钟没有回答，然后又按了他周围的三四个按钮。一阵静默的噪音过后，对讲机传出了问话，我编了些说法，然后有人按了门口的门铃，让我进去了。我有三层楼梯需要爬，一个穿着跨栏白背心的牛仔短裤的男人正站在门外等着我。我笑呵呵地冲着他说：哦，我从剧院过来的。我给他看我手上的钥匙，卡尔德给了我这个，但是他忘记把进楼下大门的钥匙也给我了。 嗯，听起来像他会干的事儿。 他说着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而我又往上爬了两层。我唯一做的就是把钥匙放回自己的口袋，这是我自己在西区大街公寓的钥匙。离家这么远，我真的不希望指望他能打开任何的一把锁。像大多数没有监控摄像头或门卫的居民楼一样，尼尔斯和梅雷迪斯为加强防护自己的家做了一些努力，他们在门上贴了些大号的标签，还上了不小的锁。防护措施有三个，第一个是一张画着比比谁最像温斯顿·丘吉尔比赛冠军小狗的海报，上边还写着小心有狗共济。第二个是上面写有史密斯和威森保护的标签，它看上去像是从一张保险杠的贴纸剪下来的。第三个则吹嘘公寓安了一个防盗报警器，并提醒我带武装的保安队会在报警器响了之后过来巡查的。这些可能会把动物片里的大笨狼吓得稀里哗啦的，对我来说却是毫无效果的。如果只贴一张可能会有轻微的组合的作用，但是把这么多张贴在一起只会起到一种逆向的副作用了，让所有加起来的整体作用还不及其中任何一个单一的贴士。他们对锁也采取了类似的多多益善的策略，导致他们往被重重围困的可怜的门上加了六把锁，但他们也没有花钱去买好牌子，比如拉布森、博拉尔德和麦德克，而是跑到地摊上买来了现在这一堆便宜货。不过他们至少明智地使用了这些锁，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六个锁都锁上，我便可以简单地把这六只锁都解开，然后大功告成了。但是他们做了所有资源丰富的纽约人都学会做的事情，他们只锁了三把锁，而另外三把留着没动。当你作为一个盗贼在锁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做的呢？你把没上锁的锁又锁回去了。是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那比将食人族和基督徒都带过非洲装满鳄鱼的河流还要简单，但也没有简单太多。一旦我进了他们的公寓，我不得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费力气在门上做那么多的手脚。如果我是为了钱财盗窃，我很难找到任何值得偷的东西。他们有一个衣柜，里面有个纸箱，装着不少被读了多少次的夫妻互换杂志，里面的个人广告被圈点了很多， 让人不得不认为他们对那些广告的兴趣已经超出了纯学术的范围。杂志里一对夫妇的照片下有两个不同笔迹记起来的句子。 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他问过去。哦，看上去真是美味呀。这样的回答。他们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是一部看上去大约四五年前的苹果笔记本。笔记本的四五岁，在电脑这行里不是相当于有几十岁老了吗？我想着，哦，如果愿意，我可能会在他们的旧电子邮件中搜到让人觉得好笑的阅读材料，但是我没有去动它。我一般喜欢在离开的时候让公寓保持原样，包括把锁都上好。但是当我一开始就不知道是哪三把锁没有被锁上的时候，我又怎么能把它们都还原呢？如果我把它们都解开不锁上，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转动旋钮破门而入。而如果我随机锁上三把，我可能会锁上一把他们从来没有上过锁的锁，而且他们可能早把钥匙给弄丢了。那么你总是要做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事情的，不是吗？于是我把第一个锁锁上了，又随便锁了另一个，剩下的就都留下没有锁上。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手机的震动，于是错过了卡罗琳的电话。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在第六街叫到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把我放在第九大道和第22街的拐角处。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史蒂芬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个酒吧，就在第九大道下一个街的对面。我可以过去看看他是否在那里，可是我怎么能认出他来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我之前打过的号码，那个他与波伊德分享的家里的座机电话。我拿出了一个手机，但这是我个人的手机，而不是临时买的那个燃烧号。不知是什么直觉让我往电话上先看一眼，检查了一下，然后再把它放回了口袋。而这样才让我看到卡罗琳的那通未接电话。我回电话给卡罗琳，他在铃声响了一下的时候就接了。 哦，你终于回来，他说。我不能完全肯定波尼，但是从外边来看，他仍然在他的住所里，而且他还醒着。嗯， 你知道这些是因为 灯光，他的客厅的灯还在亮着，而其他的三层是漆黑一片的，和之前一样的。 你还在布鲁克林高地那边吗？ 不，我在家里了，波尼。 那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我刚刚到家。我知道，我说过再吃一张披萨就回家睡觉的。 自我上次和你通过电话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你就这么一直吃披萨吗？ 我只吃了一片。 那很好，因为过量的摄入披萨上的调味料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哦，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个女人走了进来，他和他的女朋友大吵了一架， 而唯一可以让他感觉好些的就是吃披萨吗？ 那倒不是，他本想去那里喝上一杯的，但是他看到我坐在窗前，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知道我是可以谈论这件事情的人，我可以明白他的感受。 那是因为你的发型，卡罗琳。 据他说是因为我的眼睛。 哦，你知道我的眼睛里是透着理解和诚挚的。哦，还有同情，所有这些听起来挺像是你的眼睛。 好吧，他说，就算那只是胡说八道吧，也是我不介意听的那种胡说八道，所以我就说，哦，你坐下来吧，咱们一起听听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聊了起来。 顺便你看着对面的房子。 是的， 断断续续地看着，里面的灯光没有变化，也没有人进出。然后我对面的女人说，和我谈完后她觉得好多了，而她至少能做的就是请我喝一杯，所以我们就去喝酒了。喝了一杯吗？不，其实是两杯。然后你把她拖到了你在阿布巷的家，里面的猫咪立刻就接受了她，这对你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好吧好吧，要不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肯定把你开膛破肚把心剜出来的。我们各自喝了两杯酒，然后他就回家了，而我折回去又看了一眼那个男人的房子，灯还是没有改变，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现在看起来比刚才更亮了，只不过天上的星星看起来也更明亮了，而且Barney， 我都是怎么忍受你的。那个家里的灯光还是一样的，里面的主人仍然醒着。哦，不过这是我的猜测。我让卡罗琳在线上等我一下，用另一部手机往北德的公寓打了个电话。留言机接起了电话，里面传出钢琴演奏的把小丑送进来的那首歌的前面一段。接下来说话的不是史蒂芬的声音，所以我猜是伯伊德的声音。哦，我们出去了，不在家，请给我们留言。为什么不呢？我是艾利特，我说我今天突然有事就不去了，我会再联系你们的。然后我走进了他们的公寓，公寓在临街的二楼，楼下是一家旅行社，有个西班牙名字。他们的公寓像你想象的那样整齐洁净，太简单了。很多很多年以前，布鲁克林的住址离现在对时髦的定义还远得很，而道奇篮球队也还没有离开布鲁克林。地狱警察对跨越布鲁克林大桥下的这一部分高地给予了一些特殊的对待，这一部分的布鲁克林被称为布鲁克林高地区，以其优雅的红墙楼和多条用水果命名的街道广为人知，备受喜爱。而布鲁克林的大重生工程更是让所有的船只都可以直接开到布什威克港甚至外面的流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许多在高地区停泊的高级游艇。卡罗琳一直在监视的红墙楼坐落在梅月梅街和橙子街之间的柳树街上，当我从克拉克街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只花了一两分钟的时间便分清了东南西北，然后我迅速找到了我要去的地址，还看到了卡罗琳提到的那个在街区最尾端的比萨店。店里现在已经是一片黑暗，而且大门紧锁，同样漆黑一片的是他的客厅。啊，对，该把那个男人的房子叫成什么呢？纽约大宅，我这么决定。忘了什么史密斯，也别介意什么伯腾巴顿，或是他们那家的整整五代吧。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匙的贼，半点过后，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播出。

会给打电话给警察局的。所以这次买的威士忌是用来做伪装的。我确定没有人在看的时候把酒洒在了地板上。然后我喝了几口水，又去用了洗手间，回来后坐下又喝了几口水。很明显，我可以一直做到凌晨四点的，买不买酒水都无所谓。但是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左右，我离开了小酒馆，里面的调酒师是唯一留意过我的人。只是等我支付了我的酒水钱，他对我的注意力就终止了。他正在看电视，没有调出声音。我离开的时候，他连头都没有抬。我直接回到了纽约大宅，里面的灯仍然熄着。想去做飞贼的人一定是得了失心疯，而且据我所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确实是疯子。如果你觉得我这么说不大可信的话，那可能是由于普通大众对这个术语有着广泛的错误的理解。媒体很容易将这个标签贴在任何一个有一点点天赋和一丁点沉着冷静的盗贼的身上。如果你能从防火逃生道上溜出去，或者在防盗锁上施展一点小的技巧，一些记者就肯定为你扣上个飞贼的名号了。不，大错特错了。正确的说，一名飞贼的手脚要像卡尔·桑德伯鲁格笔下的猫一样轻的如雾中的小脚。他非法闯入的不是一个正好没人在的空空荡荡的居所，而是有主人在的屋子。主人们可能正在一楼接待自己的客人，而飞贼则跑到了二楼去偷他们的贵重的首饰。主人们也可能正在楼上的卧室里睡觉，而飞贼在楼下忙着打开他们的保险箱。盗窃，你应该意识到，永远不会是没有风险的。事情总会有出错的时候，而且往往都会出错。当我非法置身于某户陌生人的家中的时候，我永远不会觉得毫无顾忌。最令我担心的不是我会不小心触动防盗报警系统，或者外面的路人奇怪为什么屋里的灯亮了，也不是担心警察会突然具有超级英雄的能力，比如透光透视眼和读心术。我最担心的是碰到主人半途回家把我当场抓住。我会做任何事情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甚至可以为此完全放弃盗窃这份工作。所以一般除非我能够确定房子是空的，否则我不会轻易地闯入别人的房间或者是公寓的。而且如果进了，我会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在主人回来之前把事情办完。即使如此，即使我很喜欢非法闯进别人的家里，我也尽可能的不去逗留，进屋拿到你要的东西走人，就这样。那飞贼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有线电视台对某位飞贼的采访，他顶着一个光头，身上有太多的纹身，眼睛里闪烁的光并不能让人对他能有什么信心，但他说的话确确实实表明他有一颗非常冷静的头脑，逻辑很清晰。他说，是这样的，至少我从来不用担心他们什么时候回家，因为你看，他们已经在那儿了。像所有的飞贼一样，这个飞贼显然是个疯子，但是他所说的话里有不可否认的真实性。而我在琢磨怎么进入纽扣大宅的时候，也在考虑他说的话。这一次我不必又打电话又按门铃的去确保房子是空的，当然也不必用黄铜制的门环去敲门，因为这个房子不是空的，而我是知道的。今天一晚上 我已经进入了一栋房子和三间公寓，任何一个盗贼在六个月内才会做完的工作，我一晚上就把他们全部都做了。做这些事情都需要一些技巧、思考和计划，而直到此刻我还算是幸运的，一切都很顺利。而这栋房子坐落在布鲁克林一条漂亮的绿树成荫的大街上，我希望运气能够再度的照顾我。但是我如果现在回家，我今晚所做的一切都将是毫无意义的了。坐落在柳树街的房子属于一位收藏家，他可以用某种不太正当的或者干脆就是完全非法的方式获得某些有价值的物品，这就意味着他无法为这些东西上保险，所以他甚至比一般的收藏家都更加的偏执，所以他是装有一整套防盗报警系统的，而且是不错的报警系统，可以在所有的地面和客厅的地板以及窗户上都看到明显的银色的电线，它们连接着报警器，这其中有一些是可以被绕过去的，这样可以让他把窗户打开通风透气，同时又不用费事去动报警器的开关。这是怎样绕过报警器的电线，是我没有办法从所在的地方看清楚的。他的锁也很不错，而且房子的入口处上方还有一个安全摄像头，上面的电子眼时时刻刻敏锐地注意着进出口的所有的动静。哦，让我再来看看吧，三楼的窗户上有没有安装防盗报警器呢？哦，据我看是没有的。哦，这给了我希望。我不得不承认，那是很渺小的希望，因为我没有办法到达三楼，除非我已经在房子里了。那样我就可以使用楼梯，又或者当然我可以从屋子外面的墙爬上去。如果我有这个远见的话，我会戴上我的抗吸引力手套、鞋子还有他们底部的吸盘。哦，我要告诉你，每次你都试图考虑到方方面面，但是到了最后你一定会把最重要的东西落在家里的。好，那就无所谓了吧。纽扣大宅是五体连排别墅里的第四家，每家虽然结构相同，但彼此的装饰各有千秋，也可以算作是五体中的第二户啊，这取决于你选择从街的哪一边开始数。总之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些连排别墅坐落在一起很紧凑，但后方有一条人行横道，我绕过垃圾桶来到了一个旋风围栏前，这里便是五体连排别墅的后院。也许在建筑学里，房子大门的对面是有术语来描述的，无论那是什么，这一面的房子都带着防火逃生架梯，架梯的最后一节都在与地面平行离地一楼高的地方收尾。如果你的房子起火了，就必须使用这个逃生架逃跑，而当你到达架梯的最后一节的时候，你本身的重量足以将它向地面推下，而当你落地的时候，你就会站在我现在的地方，一块混凝土土面上，抬头看着已经够不到的逃生架梯了。当然，除非我把垃圾桶拉过来站在它的上面。围栏的这一边有好几个垃圾桶，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并把它放在最合适的地方。不，你可能会认为我会把它放在纽扣大宅逃生梯架的正下方。哦，不不不，当然不是，我把它放在连体别墅的另一端。如果把逃生梯降下来的噪音会把人从梦里吵醒的话，那我一定不会愿意吵醒我的客户。对， 也只能算是我的前客户，因为当他从饶舌酒鬼拿走许诺的45000美元的时候，他就已经丢了客户这个头衔了。事实上，当我们称他为我昔日的客户，那听上去还是很不错的，不是吗？我为了把拉梯子的噪音降到最低而耽误了一些时间，当逃生梯完全延伸下来的时候，我停在原地不动，静止听了2分钟，看看能不能听到某些不受欢迎的声音，或者看到不受欢迎的灯光。当我确认这两样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低声说了一句，哦，感谢圣迪斯马斯，然后从逃生梯一路跑上了屋顶，走过了几个邻居家，来到了纽扣大宅的屋顶。像其他的几家的屋顶一样，这个屋顶上也有一个可以进入四楼的天窗门，你需要用一把钥匙来打开它，或者用适当的工具和天赋。开锁并没有难住我，把天窗提起来倒是费了把力气，尤其在需要保持无比安静的情况下，那更难了，但不是完全做不到，而且最终它被我打开了。然后我得以进屋，哦，不过现在那才是最棘手的部分。顶楼基本上是一个阁楼，只是这个阁楼很早以前就已经被装修好了，在一些其他的小区，这个阁楼可能装得下30个甚至40个移民，还有不确定数量的鸡，但是在柳树街上，这个阁楼装的就只是与纽扣相关的收藏和各种纽扣本身，是他们的主人荒废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果。有一只大行李箱，里面已经被各种纽扣填充到距其顶部只剩几英寸的位置了。纽扣没有被分类规整，全部堆积在一起，好像他们是从一个巨型的烟囱滑槽中溢出来的一样。他们有各种尺寸、颜色，还有各种颜色的组合。有些是赛璐璐制的，或者是胶木制的，还有些是包着布的。但是我必须指出，这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就是非常普通的衬衫上的普通的纽扣。我猜想我正在看的是一些相同的口子，被剩下来的，是当一个人没完没了地收藏所有的东西时的积累。这个人显然既是位收藏家，也是名囤积者，他不需要收藏，这些东西便被扔进了这些行李箱，因为只要是一颗纽扣，他便不能忍受跟他分开。我突然明白，当这个人的衬衫穿破要被扔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衬衫被扔进垃圾桶之前，他会剪掉上面的纽扣，然后把这些纽扣扔进行李箱里收集起来。扔进这里的一个箱子，或者那边的那个，也或者那旁边的那个。我一只手伸进了纽扣堆，把手攥成了杯状，盛满了纽扣，然后让里面的纽扣从我的手上溢出去。我可以感觉到这个男人自己也会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就像唐老鸭扔进他的钱箱里的金币，把它们捧起来把玩。为什么不呢？我可以想到他是怎样走进阁楼，捧起一手的纽扣，再让他们从指尖流出，从中筛选着，让这个或者是那个纽扣抓住他的注意力。哦，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啊，你可以从这个箱子玩到那个箱子，再玩一会儿，与世隔绝，任由外面的世界继续各种令人讨厌的匪夷所思的事情。而我呢，只要把手伸进箱子里筛选着。 但是不行，我不行，我是要工作要做的。从四楼下到二楼客厅用的时间比我希望的更长。二楼的客厅正是卡罗琳监视的那一层，也是他花时间待的那一层，那里边放着我要找的东西。但首先我不得不走过三楼，他正睡觉的那层。老屋子里的楼梯经常会吱吱地响，响到可以吵醒熟睡中的人。但是能唤醒他的也不一定就只是噪音。他是一个年轻的家伙，身材保持得很好，也有活力。但我又怎么知道他前列腺的状况呢？也许对他来讲，每晚起夜两次去洗手间是很平常的事情，也许他会在我正下楼的时候起一次夜呢。如果他从洗手间里冲出来，怒火重重地瞪着我，手里还拿着致命的武器，我该怎么办呢？据我所知，他也许拥有那把拉克兰麦金托什用来结束巴顿格维内特生命的决斗的手枪，并将他留在床边呢。如果他拿起枪对我瞄准射击，我就会中枪倒地不起。三天，也许是十一天以后，便是我玩完的时候了。哦，是啊，我没有告诉你吗？要做飞贼，一定要是个疯子。而等我下到二楼，一切都变得轻松了。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又耽搁了一些时间。但我能够将这些事情在寂静中迅速地做完。外面街上的人可能会看到我的小手电筒偶尔炸出的光亮，但是在我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列表中，这是最不重要的风险之一。我刚好要完成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听到了楼上的脚步声，然后脚步声停了下来。我屏住呼吸，当我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才把气喘了出来，然后便是更多的脚步声，最后一切归于沉寂。明显他是回到了床上，但他会留在那儿很久吗？即使他真的会，我又怎么可能绕过他按原路返回屋顶呢？我没有往楼梯上走，而是往下走，直到一楼，然后穿过房子来到他的后面。那里有一扇通往后院的门，我早些时候就想用它，那样我就用不着去搞那一套逃生梯了。爬屋顶，开天窗，这是多么麻烦的动作呀！但是我也知道，那时候如果动这扇门，可能会启动报警器的，因为它应该被连接到了报警系统，也确实是那样。但我现在是在屋里了，这就有了天壤之别了。我桥接了电线，把后门的警报从报警系统网络取下来了，而又没有打扰到系统的其余的部分。然后我打开门锁，走到了外面，翻身将门锁上，环顾了一下周围。天已经开始有些发亮了，这是有道理的。日历上说，我们距今年最短的夜晚已经不远了。而且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今天晚上比欧洲的30年战争还要长，而且还要无趣的多。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